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郭庄子桥以上路段的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两天不见，还好吗？这个周末的天气真不错，到哪儿去玩了？方便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晒图吗？周末真的很棒，我呢去了趟大石蜡，已经在朋友圈发了哈，大家喜欢的话，想关注的话呢，可以看一下我的朋友圈了。北京时间9:01:52，欢迎光临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你是谁？官方微信平台欢迎来刷存在啊，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方便的话来晒一下周日去啊，周末去游玩的美图，也欢迎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我先扫你，然后再拉你，扫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好了，江总二群当中来发位置的德安现在在东四十条收听，还有同业之王的同业之王在贵州大厦收听，同业之王的什么呢？徐帅呢是在昌平收听，还有在海淀区收听的子弹穿过玫瑰，李湘呢是在房山收听。好了，全北京都在聆听。刚刚呢还有朋友呢是在山东收听哈，是家族一群当中第一个发位置的朋友，让我一下是喜出望外哈。除了北京，在北京以外的城市，大家都在收听汽车音乐会，谢谢你们的支持。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进博会最科幻的汽车，会飞的汽车是什么样子呢？冬日汽车保养特别提示：玻璃水。一条隐藏着的自驾公路，一半是春，一半是秋，到底是哪里呢？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一直以来，人们对汽车插上翅膀充满了期待和幻想，翅膀。而这个幻想呢，如今已经成为了现实。由斯洛伐克科技公司研发而成的会飞的汽车，融合了近40项的专利技术，是首届进博会最科幻的展品之一，这是它首次来到亚洲哦。这辆车呢，周身的是黄色和银色为主，最大亮点呢就是3分钟之内完成变身，就是说从汽车的形态切换到飞行模式，车门打开，逐渐演变成更长的两侧机翼，然后呢，汽车的尾部呢变成竖立的尾翼。飞行模式之下呢，它看起来就像是一架小型固定翼飞机，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60公里，哇哦，好奇特。好了，下个时段再来为你介绍冬季汽车的保养，还有一条隐藏着的自驾公路，一半是春，一半是秋，到底是哪里呢？好了，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2018年度第47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到第4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十名 Naughty Boy Sam Smith 啦啦啦。 第四十九名黄子韬 Feel a Week。 彻夜狂欢的身体都停下来，放空在梦里让我自己。 第四十八名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 我想忘了时间的钟，一分一秒的过绝不可以。 第四十七名 赵奕欢 Give me five。 Give me five five five， 我想我期待我要做自己的王牌。 第四十六名 Each groove give me into me。 I'm only you you want me and that's the wa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联手新晋男歌手 Sam Smith 共同带来这首啦啦啦，很让人惊艳的一首作品哈。这首歌曲呢，以首周145,000张的销售空降了英国单曲榜的冠军，同时也成为了英国今年首周销量最高的单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十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同样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黄子韬 Feel Awake。 Last night 彻夜狂欢的身体都停下来，放空在梦里让我自己，把所有不愉快想输掉都说拜都说

容易张口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我想忘了时间的钟，一分一秒的过，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忘了时间的钟，每个人都在笑我。忘了时间的钟，滴滴答的不休，转啊转啊转啊的换我。忘了时间的钟，好难过，呜呜呜，爱到最后剩什么，谁告诉我。感受走得太慢，你又说赶不上潮流。你曾经多爱我，你还记得否？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一分一秒的过，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忘了时间的钟，每个人都在笑我。哎呀呀呀，忘了时间的钟，滴滴答的不休，转啊转啊转啊别管我。忘了时间的钟， 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我说什么？深邃的眼中呢，透出多情，温文尔雅的举止，善良甚至有一些忧郁，这就是古巨基。他也确确实实很精准地抓住音律，轻重缓急呢都有一些功夫在身上的。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好了，我们继续攀升第4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特别清新和特别浪漫的感觉，就好像这个年底哈、要迎接到的那个节日那样的欢愉。赵一欢的 Give Me Five，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47位。 想在这个夏天再单车看大海，举个场火热的期待，老天爷的慷慨，女孩别在四面墙里的阿宅，卖萌装傻等着谁的爱，女孩无需品尝天下汉子的名牌，自由自在，跟我来去拨开眼前的人山人海，别再等待。 Give me five five five， 我想我期待，我要做自己的王牌，Don't be shy shy shy， 把梦想全开，尽情的未来，去感受新鲜的意外和内心的澎湃，女孩别在四面墙里的阿宅，女孩不必卖萌装傻等着谁的爱，女孩无需品尝天下汉子的名牌，自由自在，跟我来去拨开眼前的人山人海，Give me five。 万里无云的云翼，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要待原地忙自拍刷手机，错过属于我的风景。给你 fight 我向我期待，我要做自己的王牌，don't be shy 把梦想全开，静静地住在你的时代。给你 fight 我向我期待，我要做自己的王牌，don't be shy 把梦想全开，静静地住在你的时代。哇哦哇哦哇哦，享受着精彩。哇哦哇哦哇哦， 这首歌呢也是赵宇欢真实的生活写照了，前奏响起，欢快的节奏仿佛是想骑着单车看大海的那份纯净的心情。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赵宇欢 Give me five。 好清新的感觉呀。下面这首夜曲正给我们将要给我们更加舒服的感觉，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周我们为汽车量身定做的一段音乐，来自萨克斯小生 H Groove 带来这首萨克斯曲。其实呢，他并不是像照片上那样难看的，本人长得还是很帅气的金发小伙子。在大学期间呢，曾经多次参与各种爵士乐团，担当萨克斯手。大学毕业之后呢，便跟随他的一位大学同学来到了现代爵士乐中心洛杉矶，加入乐团 Tower of Power。后来又成为很多当红的流行歌手的萨克斯演奏。耳边这首乐曲 Give to me，

冬天关于汽车保养这个话题，我们一直在说。今天聊的是玻璃水这个问题。那最近呢，气温下降，全国各地将陆续进入到冬季了，提前换好玻璃水。我们冬天呢，在用玻璃水冲洗挡风玻璃的时候，一定要用质量比较好的玻璃水，这样呢，在冲洗玻璃的时候才不会上冻，否则呢，会损坏雨刮器，也影响驾驶人的视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入冬之前一定要把夏季添加的玻璃水洗完之后呢，再换上冰点比当地最低温度更低的防冻玻璃水。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47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41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David Guetta Justin Bieber To You。 No many tears in my eyes that I won't cry for you. Oh no。 第44名 傅辛博神魂颠倒。 第43名 SNG 女团繁星。 第42名 汪苏泷雾都孤儿。 曾经算遇眷恋，世人不再妄点，这世界没了花瓣飘落的 时。第41名 Rick Brown Kisses in the Rain。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o limit in the sky that I won't fly for you。No many tears in my eyes that I won't cry for you. Oh no. With every breath that I take, I want you to share that air with me. There's no promise that I won't keep. I climb a mountain that's none too steep. When it comes to you, there's no crime. Let's take both of our soulsAnd intertwine when it comes to you. Don't be blind. Watch me speak from my heart when it comes to you. Comes to you. David Guetta 还有 Justin Bieber 带来这首 To You。 Justin Bieber 贾老板可谓是客串的劳模了，之前的客串的老板 DJ 的新单曲 I'm the One 之后呢，又客串了 Louis 的西班牙的冠单，而这次呢客串的可是法国元老级的 DJ 塔叔 David Guetta， 堪称王炸之作。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越走越近，像又被光跟随。You're like a dream。你每个姿态操控着氛围。You're like a dream。我随时都能为你让繁星下坠，已做好准备。你的未来，请让我有一丝地位。I'll be with you， 别对我微笑。我什么颠倒？每秒每秒每秒每秒，爱到快疯掉。我跌入爱潮。心扉 You're like a dream， 你每个动作像神圣智慧。You're like a dream， 我随时都能为你让繁星下坠，将你的灯坠。你的未来，请让我有一丝地位。 傅辛博神魂颠倒，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一号新家十二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好啦，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在我们官微这边发的图片哈，很美。哎，你干嘛要截我的这个封面图啊？很漂亮的花是吧？那应该是我在去年的夏天的时候，盛夏的时候拍的一片一片的红色的郁金香，好漂亮，对，好喜欢这张图。当然也要谢谢你送给我们那么多美丽的图片哈，把生活生命当中最美的一瞬间都锁定下来了。好，问候一下这位朋友，已经是扫你的二维码了哈，申请加你为好友，同意一下吗？就是景怀涛是吗？是不是你的实名了？还有东你好，还有近况单位，还有三岁，你的二维码收到了，待会儿就加你哈。还有 man， 就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对对对，已经发过来了，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社群当中。想像他一样的话呢，也可以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当然是在你方便的时候啊，不许影响行车安全。好了，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操场上秋千，随着风摇曳，走过安静的校园。 谁说青春会散场，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这样的催泪曲唱响的时候，青春永远都不会散场的。Sing 女团带来这首繁星，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汪苏泷的雾都孤儿，曲子上呢是向上世纪摇滚先驱 Pink Floyd 致敬，吸取了他们史诗专辑 The Wall 当中的经典唱段《雾都孤儿》。 妈妈书里描述的蓝天是否存在这世界，白天黑夜有什么区别，回 和黑更迭，爸妈你们离开那一天，我眼泪都看不见，或许只有住在梦里边才看得清容颜，又努力睁开眼却看不到终点，曾经算于眷恋，世人不再妄天，这世间没了花瓣飘落的诗篇，也无容叫谎言，欲望化作梦魇，城市的雕塑望眼欲转对天边，两脚变蓝天仿佛吻的渐渐为天圈，世界是乐园，我用画笔临摹曾经起风的季节，却画不出明天，什么区别，灰和黑更迭，爸妈你们离开那一天，我眼泪都看不见，或许只有住在梦里边才看得清容颜，努力睁开眼却看不到终点，曾经算于眷恋，世人不再妄点，这世间没了花瓣飘落的誓约，也无容叫谎言，欲望化作梦魇，真实的雕塑望眼欲转对天边，两脚点蓝天仿佛吻的渐渐为天圈，世界是乐园，我用画笔临摹曾经起风的季节，却画不出明天，世人不再妄点，这世间没了花瓣飘落的誓约，望眼欲转对天边，老脚点蓝天仿佛吻的渐渐为烟圈，世界是乐园，我用画笔临摹曾经起风的季节，却画不出明天， 还是很有深度的一首作品，来自汪苏泷的《雾都孤儿》，体现了90后对于环境的关注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1名乐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也是上周我们为汽车量身定做的一段音乐，来自 Rick Brown 这首 Kisses in the Rain， 在雨中亲吻，诗意浪漫的旋律，舒缓心灵。歌曲的源自于美国歌手 Rick Brown， 毕业于纽约的伊什曼净乐音乐学校，这和友人组合成了爵士乐团，开始发行专辑。好了，闲话少说，赶快来欣赏音乐吧， Kisses in the Rain。

这首歌来自小甜甜布莱尼 Britney Spears 带来这首 I Wanna Go， 歌曲由他的御用制作人 Max Martin 还有 Shellback 联手操刀制作。 Britney 在采访时表示，这首歌曲呢是很有趣的舞曲，讲述的是享受外出游玩时那种 crazy 的时光，疯狂的时光，而且不用太多去顾及所谓的后果哈，能不能回得来不管呢，开着车先去了再说。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市场资讯，来给你介绍一个适合自驾的好去处，一半是春一半是秋，哪儿啊哪儿啊。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一夕之间季节转换了冷暖，风吹一片叶，万物已经秋，窗外的风和天空的云都比以往要清淡了很多。这个季节呢正好适合旅行哈，去看丰富多彩的颜色。一条路把夏天和秋天分成两半，车窗外飞快后退的每一帧都像电影画面一样的美，比秋天最著名的加拿大的枫叶大道还要惊艳。去过的人都说这里简直美得不像现实，美得不像话。哪儿啊哪儿啊，不是加拿大，不用跑那么远，中国就有。还记得诗人弗勒斯特曾经在《未选择的路》当中说，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的是我不能同时去涉足，但在我们国家的山王坪，山王坪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实现了。这里是重庆的南川的山王坪喀斯特国家生态公园，位于重庆市的南川区的东南部，山王坪镇是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金佛山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此时你开着一辆车穿梭在这样一条自驾路上，一路秋景甚至冬景如油画般的绚烂，相信你一定连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千万不能眨眼，一眨眼就错过了一道最亮丽的风景。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计划走起吧，不行的话也可以畅想一下哈，在音乐当中畅想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来听听张瑶的《齐天》。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音乐用力表达。

wasted and young. Every mistake stung till I was numb. I almost didn't see you come. When the walls around me were caving in, you saved my life tonight. When there's nothing left but pouring rain, you saved my life tonight. And I found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气象后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听年轻无极限，有请孙燕姿。 现在的我是否有些不同，努力工作也努力的犯错，25岁的我学着大人应该有的动作，翻来覆去现实让我退缩，理想已经不够，

还有啊等等，不啦不啦不啦，三岁是吗？这是谁呢？三岁的妈还是三岁他的爸爸吗？反正呢，把你们进入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了哈。刚刚已经扫你们二维码申请加你为好友的朋友，别再端架子了哈。方便的时候赶快同意一下，然后赶紧快把你们拉到我们的线下大社群当中。好了，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羽泉，《开往春天的地铁》。这是羽泉为同名电影《开往春天的地铁》演唱的主题歌。该片呢是张一白的电影处女作。影片讲述的是从南方来到北京闯天下的建斌，还有小慧，在经历了七年的婚姻之后，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情感矛盾困惑的故事。七年之痒哈、啊，羽泉用音乐配合电影情节，表达出了浓郁的情感的徘徊。来听一下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这个冬天最后一夜，我和你都在寻找开往春天的地铁。这里不是我的世界，我等了一天一夜，等开往春天的地铁。我不怕有任何代价，只是我害怕自己对付。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方向呢是一首让人按捺不住需要释放激情的歌曲。黄妈将自己的霸气和魅力全部倾注到歌曲当中，释放音乐的洪流，感受一下吧。 剧场，拉开窗帘，我开歌唱，梦在我脸上化妆，阁楼对面有人鼓掌。现场